每个地区，比如说旅游发达的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民的民风都是一样的吗？你有感觉吗？ 讲故事吧， 讲故事， 活生生的故事。 来来来来，故事，故事里的是说是就是， 活生生的故事 也是。 咱们那个就说刚才提起这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天到那个地方，地图上写着呢，叫坐了一宿车，那地方叫青莱， 青莱 在哎呀都快到老挝了。 哦， 右上角， 右上角老远， 青莱、哦。然后呢，当时这个地方呢是我想找一个世界遗产，但是中国出这地图呢上头标错了、 哦， 然后到泰国才纠正了，他原来在这儿啊，人说这个地方叫乌东塔尼，乌东塔尼再往东边才青莱呢，结果我就到那儿了，我就故意，因为泰国他们星期一呢，博物馆也休息 哦。 所以呢，我就特意着星期二到呢， 嗯， 然后呢，轻轻松松的哈，到那之后，世界遗产天天都开， 那天天都开，而且没有人呢。 对，这个没有人， 真的是， 它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世界遗产。 哦，底下是什么呀？看看 底下是什么东西？ 底下是、哦、底下是就是把地、 哦 挖开之后，里边全是陶， 彩陶， 彩 陶， 彩陶、 嗯。 关键是它这个年份呢，特牛， 嗯。嗯 距现在5600年，开始，那时候他们就烧陶器了， 哦， 所以5600年之前，那你想想，公元前3600年，那是什么时候啊？咱们比如说，殷商是什么时候啊？咱们的世界遗产、 哦、 那个最早是殷商嘛，公元前1300年， 嗯， 所以呢，他那个会更早，但是呢，他、哦、是咱们黄种人。祖先在那儿干的， 嗯 嗯， 黄种人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后来科学发展了以后，就知道咱们黄种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嗯， 所以呢到那儿之后发现了这地方了，之后呢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考古的学生到这意外被绊了个跟头，结果一看脚底下是一陶片， 哦， 然后呢紧接着往下找 就挖呀 挖，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重要啊， 嗯， 就是光是这个陶器挖出来了100万， 哎呦， 件， 我的天哪， 所以它呢， 那只是一个小区域是吗？ 对对，它这个保留那个遗址， 嗯， 然后呢，你像100万件，它那个这个基数特别大，所以它的完整器有多好，这都在博物馆里头。 嗯， 然后泰国特逗什么，有好多博物馆周一周二都休息， 休息。 嗯， 结果我到那之后看完了这博物馆。不是，看完这遗址之后，我想看博物馆，说我们今天不开，明天才能开。 嗯 嗯， 就住在这儿一晚，是不是？ 啊，对的。但是呢，哦、我就当时特别犹豫，我不想走。 嗯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博物馆到底什么样，他们那就是你是外国人或者怎么着，觉得你不错的，你可以先进，你可以进去看看。 嗯。 我们也不买票，然后我就趴在那门口往里一看，黑洞洞的，里头摆着几件，我当时就是我必须在这儿住一晚。 哎呦！ 可是这地方非常偏远。 哦， 这 一个非常 青莱， 不是，班青， 班青 地图上的右上角， 右上角， 我画那 些班青这地方都没听过，咱们，它肯定不是一 个 旅游的景 点，就快接近老挝了， 哦， 所以呢，那地方叫乌东塔尼，乌东塔尼再往东一个小时就到这儿， 嗯， 到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完了，我必须得住这儿，但是这个青莱，什么班青这小城啊。非常小， 嗯， 说多了这个小城有5000人， 哎呀， 没咱们小区大嘛。 为什么叫小城故事多？真的是有好多味道。 然后呢， 对，5000人，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他们当地人讲英语不太多了。然后曼谷的话，可能50%的人能讲英语， 没问题。嗯， 啊，所以在这儿，我当时就特别愁，我这就是犹豫发愁啊。我说我怎么办？ 怎么交流？ 怎么跟他沟通？ 我住哪儿啊？我包了一个突突车。从路上下来的，我以为这个花一天拿下来这个就走了呢， 嗯， 但是我这个我是讲世界遗产的导师啊，我不能不去这个博物馆，它到底里头什么样，我必须得看， 嗯， 所以当时呢就说的时候就来了一小伙子， 哎， 这小伙子呢 哇，这个天也太蓝了吧。 啊，对，他那个一个是、一个是跟你说他是良迹嘛，另外一个人家没工业，你想他没污染，另外古人类选的地方都不太差， 这个地方我简直是太原始了。 嗯， 对，所以这小伙子呢，就他会讲英语， 嗯， 他当时也是在园区里，他可能家住的不太远， 嗯，

他们全能做得到。 是的 啊，对。然后呢，不会说你自己那个记着啊，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尽管长得差不多，但是我这体量比他们要大。 嗯， 一开始就记住了，这真就叫了。 嗯， 然后呢，停车 上到站，快 点，快点， 再睡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那四面透风的那车， 哎呦， 那小突突车 好漂亮， 特别 飞船。 这小突突车还是宝蓝色的呢， 啊、 还是圆的？ 不光有宝蓝色的、啊，还有粉红色的呢。 是吗？我看小突突， 鲜艳鲜艳， 粉红色的。 他们现在高级了，你知道吗？ 好看。 我去的那年，小突突还不是这样的呢。 对，这是。这个 不是小兔兔是敞篷的， 敞篷 啊，对，这是后头带棚的，因为下雨嘛， 好看 啊， 对， 所以我觉得有好多事情，它这个特别萌，出租车也是粉的，是粉红色的回忆 嘛，真的好棒啊， 啊，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你看啊，坐车的人、开车的人都是笑脸。 啊，对啊， 笑微笑面对你。 而且他们那小突突，如果要是大一点那个突突，等到晚上，他会给自己的车装一个音箱，然后挂满了霓虹的彩灯 串那种的， 咚哒，然后就是沿街走， 漂亮， 可热闹了，那个特别好玩， 接地气， 对， 接地气， 嗯 啊，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那个晚上就就到那特别晚嘛，然后我一查手机， 还是这个地方吗？ 啊、不是另 外一个地方，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 太多。 嗯、然后呢，黑灯瞎火的，我一看百度地图上附近就有一个，恨不得200米就有一住的地方，我就去了。 嗯， 去帮就住进去，说房间，因为是淡季嘛，没什么人，找，哎，喊两声就有人出来了。 嗯， 说你就住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人外墙什么样，什么一打开房间，我说这 OK 了，我不就要睡个觉？人家给我一间房，带着卫生间，然后还有空调。还要什么呀？ 可以， 就是拍张照片啊。第二天 一个人出去玩，确实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童话一般的事情、 就是这个。哇， 这房子刷的好漂亮，这一圈儿。然后关键是我去那儿之后， 幼儿园似的。 啊，对啊，真是 真好看， 比幼儿园还要丰富多 彩，色彩丰富 啊，所有的颜色都特别的饱和，饱和度极高，而且撞色搭配的非常好， 蓝绿红黄， 对 对，因为我去这个季节呢是个反季节， 嗯， 所以你要想住这儿，你再管人要早餐，这不合理了， 嗯、 人家没法给你做，然后也没价钱，都跟你说好了， 嗯， 没早餐， 没有早餐， 但是。这个泰国还能缺得了吃的 饮食那是 太天堂了，所以那个泰国的吃的那是很多的，是吧？各种泰国美食，冬阴功汤， 哇，这是菜单吗？ 啊、这是 菜单 图片吗？ 这个、 我觉得这可以给菜单配图。 这是高的，这、这碗东西可500铢呢。 哎呦， 这是什么？我这不是冬阴功汤吗？ 冬阴功汤 是吗？ 啊、对， 那怎么里面还有咖喱啊？放了 不是不是，它可能颜色 浓汤 汤汤汤 一椰浓汤， 对对对。嗯绿芥末， 哎呀， 不是 绿咖喱 ，不是绿芥末， 绿 芥末，绿咖喱 、嗯， 所以像这种东西，特别多， 好有食欲，就这些东西都吃过，非常香 啊，对对对， 来碗米饭是无敌的， 哎呀，那个简直， 所以你要说吃贵的吧，也你别没必要特意省钱，但是有的时候它不是钱的事儿、 嗯， 是吧哈？所以、 这一碗真的100块人民币差不多是吗？ 对，100多， 这个还挺贵的， 关键是这店 大吗？这一碗大吗？ 不大，这碗不大， 哦、 那个。 不 都不大、 哦、 这个店是那个特别网红店 哦， 所以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那就 OK 了。 还这个海鲜汤，然后呢，因为它那肉碎我没吃，我不吃，不太爱吃那个肉末、 嗯、 所以肉碎我没吃， 嗯， 但是粉儿是老吃，这各种粉儿， 哎，东南亚的粉儿那是 这一层 绝 对对 对 对， 太棒了， 大鸡腿，哎呀， 然后呢，比如说 还有猪肝。 还有又出来鸭血，这应该是鸭血 啊，鸭血 对 鸭 血， 鸭血要不 鸭血猪血无所谓， 对无所谓，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好像是西餐， 哎， 是吗？ 什么东西 ？Ice cream， 冰激凌， 冰淇淋， 哇，这什么黑黢黢的？抹茶冰淇淋吗？ 冰激凌， 抹茶 吃的冰激凌， 好吃。 什么卤肉饭啊，这都不是差的，海鲜饭啊， 哇 啊等等等等，当然我。突然间走到一地方，你、看人排队， 排队你也抢个热闹， 排队、我一看这个店小店排队， 嗯， 然后呢，这里头卖什么呢？ 感觉耶， 然后 道看到眼前这张图片， 我看看， 你先看，因为没有内容啊，只是排队的人， 对， 你觉得他是应该是卖什么吃食的一个地方？你感觉？ 我瞅着怎么那么像大果子呀？ 大果子 就是油条 啊，早餐店，你的意思 是？对，早餐店。 他是没错，说的太对了。 早餐店， 女王大人就是女王大人， 厉害的。 这是卖果子的， 果子 但人卖的不是果子，人卖的是炸恐龙 啊、我看他旁边有一个小恐龙， 对，炸恐龙， 各种图、 炸恐龙，然后呢，针在里头炸。